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有点伤感啊，聊一聊你在爱情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。 最遗憾的事情，哎，我觉得很多人说起来这个遗憾可就多了。那来每个人讲一讲自己最遗憾的那件事情，来看一看大家的悲惨现场。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叫若是你能遇见他，来自曹寅。越想越疼痛，已经结了痂，他说这是爱无意踩踏。哦，他看世事繁华，恍如一只流沙，他听时钟滴答，相信爱会抵达。 第一个留言的朋友，我觉得他的留言哈，我也深有同感。这个朋友叫做只看着你，他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合照吧。哎，这个还真的是哈， 真的是个大遗憾了。 那个年代可能手机还没有开始普遍流行的时候，就完全就想不起来要合拍啊，导致现在回忆起来自己的初恋或者是第一次心动的人，就完全只能是在记忆中搜寻他的样子了，完全就没有任何的照片啊去缅怀。 其实现在就算是有手机的时代，有的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谈的异地恋嘛，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，有的时候一见面呢就想好多事要做啊，又要吃饭，又要一起玩，又要干嘛，就忘了合影这件事儿。就很多人到分手之后才发现啊，我们居然连个合照都没有。 对，其实我跟自己的好姐妹一起出来玩的时候也会觉得，就是大家都散了之后才发现，哎呀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合照呢？就难得出来聚会一次，大家都忘记了。 对， 越想越疼痛，已经结了痂，他说这是爱无意踩踏。哦，他看世事繁华，恍如一只流沙，他听时钟滴答，相信爱会抵达。 努力努力，寂寞犀利。他说呢，我最遗憾的事儿是没有也不会告白，死磕到底，永远是好朋友。 那就死磕到底了，命运就跟你死磕到底了。 对啊，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告诉他我喜欢你吧。 可是告诉了的话，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 把黯然的伤变成朱砂，他说这是爱开的花，若是你能遇见他，请你轻轻拥抱他，让枯萎的花发出新芽，他说这是爱曾开出的花，若是你能遇见他，请你慢慢温暖它，把黯然的伤变成朱砂，他说这是爱开的花，若是你能遇见了他，请你轻轻拥抱他，若是你能遇见了他，请你轻轻拥抱他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关心妍的《终点》。 会顺利毕业的肖雨小妞，她说呢，对方是摩羯座，是那种感情不外露，心里有话也不会说的性格。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有个国内的女朋友，我们关系算是恋人未满吧，能感觉到是互相喜欢的。但是因为他有女朋友，就什么都没说出口。我后来有了男朋友，一个月之后他分手了。聊天的时候能感觉到他想说什么，但可能有些话还是永远说不出口吧。我觉得好遗憾呀，每次都错过，不是之前他有对象，就是你后来又有了对象，总是 那个词儿应该怎么说着？ 我觉得就是有缘无分吧，要对的人要在对的时机出现，才能够两个人真正合适。就算 是 这个人是对的，如果你在错误的时间里出现呢，也还是要错过。 所有的付出你看不见。 你要跟我谈恋爱吗？他说遗憾这两个字啊，大概是最近很火的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面Lin唱的那首有一种悲伤里面的歌词，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。 早知道应该听一下这首歌啊。 嗯， 在你的世界里搁浅，我已明白爱情有多只要过了今天就会爱自己多一点，我的世界里不会再有你的誓言。 许代佳他说呢，遗憾没能和16岁喜欢的他发生一段恋情，现在已经20岁了，心里还有个不可能的他。我觉得一切来得及啊，16岁和20岁呢，刚刚刚差几岁啊？20岁还是很年轻的年纪呢。 大家现在啊，就是觉得过了3-4年都觉得好像过了一辈子似的。在我们看来，这真的是 呵呵一笑， 很短的一段时间， 对， 弹指一挥间。 对，20岁真是一切都还是最开始的样子， 都还来得及。 嗯。 欺骗，我看到了你亲吻他的脸，我的世界。 杨乐万先生他说，我为什么要吵架呀？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听你的解释呀？我想他应该也会听节目的吧。 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，下边有人回复他，他说6年的时间物是人非呀。哎，你说难道他们两个就是？ 是的呀，因为回复的这个人叫做曾是杨夫人啊。 哦，杨先生杨夫人，我的天啊。 对， 你们俩是一对吗？ 所以说他不仅在听节目，还在看我们微博上的留言。微博下面的留言， 也许两个人现在已经重归于好了呢，希望你们能够和好吧。 我们又促成了一对哈，又复合了一下，哎呀，又做了一件功德事啊。 下一首歌来自刘思涵的拥抱你，此刻你们就拥抱一下彼此吧。 我叫什么名，该往哪里去，有没有人能带我离开这伤心地。 我的狗叫 biu biu， 他说呢，我最遗憾的是明明双方都很在意，却双方都不肯开口先说挽留。 哎，在爱情中真的是这样，总是想着自己这个面子一定要自己不能先服软，等着对方先来道歉呀，或者先来跟自己找话说，给自己台阶下。 其实往往这个分手的原因都是因为这样，太倔强了两个人。 嗯，其实就爱情中啊，还是要有一方去迁就一下，去更多的去包容，要不然两个人你说死犟的人碰到一起能怎么办呢？结局还不是要分开。 对，环游是舞曲，他说呢，我最大的遗憾是他的遗憾与我有关。 这有点卑微了，我觉得不要这么想，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经历过就都是好的回忆。嗯，也不要去想他有没有遗憾了。是贤味儿，他说呢，我最遗憾的是一暗恋的对象哈、啊，在我的梦里偷亲我了一口，但我没有还回去。 你亲我一口，我亲你一口，要公平。 对，哎，这个智贤味儿哈，我命令你今天晚上就要睡觉，再做梦梦见这一段，然后你给他还回去，还要多亲他一口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梦里梦到他亲我的话，我第二天早晨就开车去找他，然后还回去。我说谁让你在梦里偷偷亲我？ 如果这个人你不认识怎么办呢？是在梦里邂逅的一个妹子呢？ 我天啊，从来没出现过的人，只在梦里有过是吗？那就没办法了。 对。 我叫江丫丫，他说呢，我和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次完美的旅行。他确实这样，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都计划，哎，我们俩去这玩，去那玩，要去东京，要去纽约。最后呢，到分手之后才发现我们还没有去过这些地方。最后一个人去完成了两个人的梦想。 对，还有一种就是说，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准备两个人的时候再用的，结果呢，东西还没用呢，哎，人已经散了。就搞到最后自己一个人再去做这件事情，就更加让自己觉得很伤感。 嗯，还真是这样。再说一条啊，吴邪他说呢，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娶了别人，说好的娶我呢。不是多余，爱也不是奢侈品，勇敢放过自己，你说亲爱的就别说可惜。拥抱你，现在我只想拥抱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蔡敏佑的《我想我可以》。 嗯，我记得他一首《我可以》啊，又来一首《我想我可以》，太可爱了。 对，这歌手都是这么喜欢呼应自己的歌。 没有巨人般的力气能背负天大压力，要把我推落谷底，一根手指头就可以。没有用不完的运气能抑制风和日丽，要让我绝望到底，只要一场雨。 小妖长不大，他说呢，我最大的遗憾无非是没有能够在一起长大，在一起看世间繁华。十一年前声嘶力竭喊出的再见，终究没有能够再见，唯愿日后你依旧温暖明媚如光，我依旧光鲜灿烂如初。 嗯，还是祝福更多一点啊，虽然有遗憾。 抚摸我泪水的痕迹，像孩子般疼惜，一片空白的生命，幸好还有你。 该用尽全力爱你，我想我可以。 硬丫头她说呢，最遗憾的是我们的爱情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，也是让我们最困惑的一件事吧，确实挺遗憾的。 对，其实现在好多的爱情呢，有的父母会遵循以前的一些传统观念嘛，会觉得说你们不合适，你们要分开。但是这个时代的不同了，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对爱情的理解，所以说这个要不要得到父母的祝福，这个还真的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件事情哈。 嗯，很多人分手啊，就都要到结婚那一步了，结果还分开了，都是因为父母不同意。 对，我觉得一段美好的爱情当然有父母的祝福更棒了，但是你说如果父母不祝福的话，难道就要分手吗？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没想明白。 嗯， 但是努力的话，如果父母还是不同意呢，难道就真的就是要一拍两散吗？其实我觉得幸福是两个人的事情嘛，其实是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是你说大环境如此都不看好的话，你会幸福吗？ 真的是挺难的一个选择题啊，我最怕做的就是选择题了。要真的到一定要两个选一个的时候，也真的挺痛苦的。 好，莫娜，你还有二选一的时候吗？ 不，就是说要么选择和他在一起，要么选择遵从父母的意愿和他分开。 哦， 我 刚才理解为我说两个女孩选一个二选一你做梦都要笑了，二选一 不能这么渣的，你知道吗？ 在最坏的时刻相遇，像最好的奇迹。 衬衫都是褶，他说呢，我最大的遗憾是跟我在一起的不是我最初最爱的那个人。 哎呀，大多数的爱情最后跟你结婚的大多不是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许佳莹的《不难》。 我的东西你早已经整理完。 阿叉喽，他说呢，我没有很好的表达自己到底需要什么，也没有很好的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。哎，这个朋友说的我还挺有感触的。那句歌词就很经典的刘若英唱出来那句叫后来啊，我终于学会如何去爱，但他早已消失在人海。就是到现在自己领悟了啊，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没有能够说出来自己的想法，也没有能够好好的去理解你呢，对不对？现在我懂了，但是你人已经消失在人海了。 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吧，那句话特别好，就是每次都是吵完架之后才想起要怎么怼你在那个关键时刻忘了。 对啊，但是你说人的成长又不是说一夜长大的，人总是要经历过失去后才会懂得珍惜嘛。你说在拥有的当下如果没有经历过失去，又怎么会懂得珍惜这个人呢？真的是又一个很复杂的命题了，爱情中真是太深奥了。 今天抛出两个难题啊，让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来解答，听听你们的看法。 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，说抱歉不难，可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，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，淡去的记忆将由谁保管，都不是太乐观。 法图麦马亚南他说呢，从2013年开始听酷我音乐调频，一到有感情波动的时候，无论兴奋或是悲伤的， 话题就刚好默契的正中靶心，觉得真的挺巧的啊，每次都说中你的心事。嗯， 对，我觉得你真的是我们节目很忠实也是很有默契的一个听众了， 这叫缘分吧。 对，缘分。那你这一期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正中你的靶心呢？ 应该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才好，而且你看他留言的时间是3月25号的0:07，这大半夜的在翻微博，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啊。 你怎么看那么仔细？你还好像女生一样，就是要仔细的分析他的留言的趋势啊、时间什么的。 刚好看到。 当初多喜欢，只是恶性循环，说抱歉不难，跟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，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，淡去的记忆将由谁保管，都不是太乐观。 冰溪王后她说呢，没有能够跟他在一起，只做了朋友，没有能够让他遇见最好的自己。那么糟糕的我真糟糕啊，没有能够真正的表达心意，不会表达的我真的很遗憾了。 嗯，所以说啊，平时要练好嘴皮子啊，关键时刻不会让自己后悔的。该说话就说话，该出手就出手。 嗯，练就自己的套路啊，真的不是说油腻啊要怎么样，而是说在遇到对的那个人的时候能够一击把他拿下。 嗯，对，提高命中率啊。 对， 给你一套八倍镜。 传说中人类在远走，处于黑暗的地下之遥。 最后一首来自于吴青峰的蜂鸟。 嗯， 找到通往光明的隧道，飞过了一座一座岛。 幸福在哪儿1990，他说呢，遗憾嘛，估计就是没了解清楚就在一起了，最后发觉自己被骗了很多年，到头来发现什么都是假的，错过了很多人，很多工作机会，差点连朋友都失去了，庆幸的是自己坚持，没有闹出人命吧。心受伤害了，至少身体没有。哇，这闹出人命是要自杀吗？我不知道这个被骗的到底是什么。 难道是怀孕？ 啊，太可怕了吧。 不知道，我们只是猜想。大家千万要这个以人身安全为前提来谈恋爱啊，千万不要搞到出人命啊，不值得，不值得，没必要。 那个梦 传说中愤怒的恶魔，曾让这 不安分的稳定因子，他说呢，最遗憾的可能就是我不是一个女生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，所有的困难就都不复存在了，中国始终还是接受不了我这种人。 嗯， 哦，所以说这个朋友是个男生，然后他喜欢的也是一个男生。 嗯， 还好吧，我看现在网络上的风评就是，大家都会觉得说没什么呀，挺好的，很支持，但是吧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，还是不太行，接受度还是不高，总会接受旁人指指点点的眼光。 二木木很可爱的呢，他说呢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不喜欢我。 那你还说啥呢？ 这个真的太遗憾了， 都没有开始过。对呀、啊嗯，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来没有跟他开始过。 分开3年，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，机缘巧合又遇见了，毫不犹豫的在一起了，每天超甜的，但是和好的第3个星期才发现遇到的太晚，什么都已经变了，后来我们又分开了。 这也太草率了啊，这么快在一起又这么快分开了，还是应该多想一想，多考虑考虑吧。 下面来围观这个朋友的留言，他说我没有把他骗上床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什么鬼？ 哎，你知道吗，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啊，很多这个男女朋友分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就是男生总是想要做这件事儿，想要上床，但是女生呢一直不同意，一定要把自己的第一次留到结婚以后，就因为这个原因最后这个分手了。 哎，我觉得分手也好，因为我觉得怎么选择都是对的，要看每个人的意愿嘛。那作为男生，如果你都没有很理解他的选择，我觉得以后的人生路也很难说能够彻底体谅他吧，所以我觉得就还好。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爱一个人的话，真的可以不做那些事儿，就是纯粹的爱一个人，直到我进婚姻殿堂以后才做那些本来该那个时候做的事儿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伟大很浪漫的事儿，就是为爱的人付出。 希望莫大人的这句话所有男生能够听到心里去哈。以后也不要逼迫女孩子说一定要怎样怎样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种事情是个人选择，没有说对错，只是看个人意愿，我愿不愿意，我愿意呢就愿意，我不愿意你也别强求我，就这样。 对，就懂得爱自己的女人我觉得更值得被珍惜吧。 好的，我们节目说到这里，再说就可能这个车又开歪了啊，所以我们收啊，收一下。然后我们今天分享大家的遗憾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听完很多的故事呢，我会觉得说与其说遗憾吧，不如说那个回忆里的人还是在闪闪发光，就还会觉得说我还能想起他，还能想起来跟他做的那些事情。我觉得也挺好。 对啊，希望我们在爱中都不再有遗憾吧，每天都活得心安理得，坦坦荡荡的。 对，也别抱着遗憾什么孤独老去，那样也不值得，也没必要，就大家就是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同学去生活，这样就好了。 对，另外呢，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话题的互动呢，一定要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酷我音乐调频，然后关注我们，我们每期呢都会在节目这个录制之前呢把这个话题的征集发布出来，收集大家的故事，希望你也能参与进来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啦。 拜拜，下周五见。 拜拜。 寂寞中拍打的翅膀，终于找到你一起飞翔，渺小却带来了生活，你看这世界开满了花。